大家好，歡迎收睇最新一節嘅動漫城進攻足球嘅歐洲波時段。咁我首先講呢個西甲啦、德甲啦，同埋仲有意甲啦。咁啊，意甲咧喺我哋錄影嘅時間啦，榜首大戰仲未開始嘅，咁啊留翻禮拜五我哋先至再講啦。咁啊，喺個聯賽榜形勢陣間我再會分析噶啦。咁啊，巴塞羅那咧就剛剛咧就4-0贏咗呢個皇家蘇斯達，同我一如所料啦，即係。美斯出翻嚟咧就勢不可擋噶啦，基本上係。咁佢點樣贏法呢？不如我哋而家又睇睇片啦，就睇一睇嗰場波係點樣大勝對手啊！嗱，喺22分鐘嗰度咧，就首先就一個攻勢啦，就係右邊啦，丹尼爾將個波傳去中間度，俾呢個利馬就射入1-0先，喺21分鐘。咁啊，丹尼爾又助攻啦。咁啊，尼馬亦都揞得好靚嘅，基本上係跟住美斯攞住個波，再彈翻去呢個丹尼爾，丹尼爾再喺底線傳出嚟俾尼馬一射入網。咁然後再40分鐘啦，又係右副位，又係丹尼爾攞住個波喺右副位助攻，再將個波斬出嚟嘅時候，哇！蘇亞雷斯係凌空一個大顯腳就將個波射咗入網，而家。亦都係睇得好多一個43碼嘅長傳啊，再將個波掛出嚟，好靚眼得呢個波真係好靚喎分。 係啊， 嗱，亦都睇到一個分析啦，亦都好準確有埋個 3D 圖俾你睇啦。咁啊，再喺53分鐘入邊咧，就巴塞羅那再有一個攻勢啦， 就係 尼馬再俾美斯，馬菲爾俾尼馬，尼馬射成3-0。係啦，馬菲爾1-0，但係其實有越位嫌疑嘅喎，分呢球波 唔緊要啦，球證嘅決定 係啦。咁啊，再將個波傳出嚟啦，就俾尼馬射入咗啦。咁呢球波都係有啲問題嘅，喺87分鐘入邊啦。咁跟住就係尼馬再俾美斯，美斯再 中尾， 佢左腳好重啫，一灼到佢係中尾彈翻出嚟。去到90分鐘啦，咁啊巴塞羅那喺左副位一個攻勢啦，咁啊一扣翻埋嚟中間嗰度啦，再俾中間尼馬再彈俾美斯，美斯好輕鬆撥入個空門入邊。咁喺呢一球波入邊嚟講咧，就尼馬再俾再彈翻去作一翻嚟中間度，俾美斯送入個空門。咁呢條波可以見到一樣嘢，就係話咧，我而家簡稱叫做 MSM 啦，呢個組合啦，喺呢一個組合上咧，就係嗰個攻擊力咧，真係非常，因為每一個人，佢哋蘇亞雷斯啦、尼馬啦，同埋呢個美斯啦，三個人都有好高嘅控球能力，亦都係令到對手係完全係冇得防，因為如果你純粹用戰術去睇，你唔知點樣防，因為佢三個都有個人單對單嘅過波能力，你要去睇佢就直情真係辛苦嘅。 明白。 基本上係。 呢個咧，即係如果作球迷去睇波咧，你會留意佢嗰個入波分佈啲時間咧，基本上好平均，即係佢唔係集中喺呢度。而呢個情況咧，喺即係一般即係。戰術的安排呢，其實就話係一個適當的調適，譬如我贏了，當然啦，對方會準備防守啦，即係咁咧，佢就會拖一段時間10-0分鐘之後再嚟一個。咁而我哋喺片段裏邊睇嘅組合咧，其實好似話齋，佢已經即係我睇報道咧，佢三個人嘅入波咧係多過拜仁嘅， 係 即係而家。咁點解會係咁？你話喂三個其實好容易乜嘅啫，但係你會發覺第一球波同第二球波全部都係一個長傳喺右邊，佢用後衞丹尼爾。當然丹尼爾其實之前唔係打後衞嘅，即係喺未去巴塞之前 係西維爾嗰度打 前鋒嘅。咁當然啦，佢嗰個傳球嘅質素，當然啦，巴西國家隊球員點會？有事嘅，同埋我哋睇咗好多年嘅丹尼爾係一個好精靈，你唔睇佢就危險，你睇佢又唔知點乜啦。 係啊， 佢交個波好有質素，第一球佢一射落，即係一交，第二波一交埋利馬。嗱，當然呢啲波一睇就知道係練翻嚟㗎啦，即係唔會到時發生。好啦，利馬攝個位又靚，近傳 冇得講。但係第二球呢個打煙腳呢個蘇亞雷斯呢球波咧，其實大家要諗下，佢真係喺呢個阿積斯嗰度掌握曬所有前鋒具備嘅條件，然後先登陸歐洲。因為嗰陣時我睇蘇亞雷斯由烏拉圭去荷蘭去學嗰陣時十零歲。在亞積士裏面一路成長，佢有好多亞積士訓練前鋒嗰種觸覺咧，好緊要。嗰陣時我哋喺利物浦睇過，哇拍曬手槍，咁嘅波都得嘅，即係英超好難有呢咁嘅球員。你去到西班牙啲波更加靈。佢嗰、那個即係如果你話蘇亞雷斯，我認為啊，三個比較，當然美斯嗰種係學唔到嘅，但係。蘇亞雷斯嗰啲走位配合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佢嗰個靈巧度，我中意佢多過尼馬。而係蘇亞雷斯嗰個咧，係實際係用個人技術，即係佢唔係要快攝啊或者點，而係你會見到嗰啲波咧好難啊！佢用個人去就個波嗰種，即係幾次。我覺得即係你唔中意佢咬人另一回事啦。但係純以觀賞踢球的角度呢，我覺得蘇亞雷斯 在今年的巴塞現時為止，我覺得他是 最 fit 這麼多年 最 fit， 這個我認為的，變成如果你說看起上來是賞心悅目的，當然黃金斯 因為他的平衡點是很重要的，美斯、尼馬、蘇亞雷斯都是一個頂級前鋒，但是三個同時發揮應有的威力是很困難，你見到皇馬，你見到 C 朗飆咗出嚟，巴里就撳低咗嘅，賓斯馬都係低咗嘅，你會以咗 C 朗嚟做重心嘅。但如果你三個個平衡點咁高就好難得，因為以往嚟講咧，就算你揾巴謙外邊啊，伊巴謙外邊同埋呢個亨利啦，曾經試過夾過落去下邊斯洛朗拿甸奴咁樣嘅，但未去到話個三叉戟係同樣地個平衡個威力係咁強嘅。 我又咁睇啦，因為佢啱啱呢三個人。第一，三個都是南美球員。第二，他們互相走位配合咧，佢唔係單一個啊！我踢咗上半場幾多分鐘喺呢度，佢可以呢三個人咧，可以喺嗰個前場，佢穿插嗰個走位。而好啦，譬如你所有即係你知啦，防守你掹三個，你點會有三個掹佢？你起碼揾五個啦。好啦，五個人掹咧，即係走漏咗兩個巴塞嘅球員。但係最尷尬就巴塞嗰啲球員咧，你真係唔知佢右後衞上，即係而家冇右後衞，左後衞啦，即係咁講。即係你唔知係中場上啊，定恩尼斯達比波，定係其他個別？因為你睇第二球波，四十幾碼嘅長傳，哇！你諗都諗，喂，巴塞係猜波落，佢直頭整一個四十幾碼嘅長傳，仲要到波喎，仲要到位喎，即係你話喂，即係睇波啊！哇，幾好睇啊！仲要嗰個波係做到出嚟，蘇亞雷斯仲係踢得咁靚。咁你話即係 真係賞心悅目㗎，係 賞心悅目㗎呢波真係。 你自己踢波你都知道啦，能夠射得出咁靚呢啲波咧，都仲有一個原有一定有一個好好嘅因素，就 我覺得 有一個好出色嘅，除咗在自己狀態之外，有一個好出色嘅隊友係傳一個好好嘅波俾你，令到你可以有第一選擇、第二選擇。嗱，你都知道，如果有啲隊友即係傳個波傳得麻麻咧，你攞個波都難啊！你唔好話要射個波啊，基本上係因為巴塞羅那有一樣嘢就係話佢個傳送能力係好強，亦都佢哋嘅走位咧，當你發現佢嗰個球員嗰陣，其實佢處於一個好空亦都好危險嘅位置，令到譬如蘇亞雷斯咁樣係做咗好多唔同嘅動作，譬如話哇呢個波其實你見佢。是一個打顯腳嗰陣，其實他一早已經望到個波去落點去嗰邊嗰邊。你試下個波，如果傳歪少少，佢攞得個波嚟都做唔到其他動作啦。嗱呢樣嘢就係喺巴塞嘅戰術體系上入邊咧，令到以戰術製造咗一個空間俾尼馬、美斯。你會見到點解有時美斯入啲波咁簡單咁輕易，就因為佢之前。其他個十個球員做了很多功夫，而猜到去那個位置，其實我已經有很定地去選擇怎樣去入了你的球。你試下有一腳送歪一點點，你整個攻勢都差很遠的，基本上是。 不過在這裡我又想即拆開一點來講，就說即如果作為美斯這個球員，即我們大家去研究他或者看，不下五六年。 但係你會發覺佢五六年其實，如果好似你話齋，佢得一隻左腳， 係 而能夠可以喺呢五六年裏邊發揮到，即係你嗱，我哋作為即係你話，如果係球員， 嗯， 我掹一個人 係 好，我掹唔到你，我睇、嗯、我喺第二啲片段睇、 嗯， 其實好似話齋啫嘛，而家嗰個即係所謂視像透明咁簡單，你一個動作有十次嘅回播，有五個角度去睇你。你都搞不定他喎，即係我成日都同啲朋友大家分析就係、是、美斯啲波咧，你可以睇，唔、可以學。 係 點解咧？因為有好多樣嘢令到我哋睇起上嚟哇拍手，但係實際嚟講，即係好似我哋深層次去諗啊，喂，其實佢下咗好多苦功， 呢、這個動作做啲乜嘢？係啦， 佢你企喺邊個位啊？即係你會跌落嚟，唔係噶嘛？你要配合。好啦，仲有你跌到落嚟，而家你睇美斯乜佢？是不會有兩個人，起碼是三個人， 是 但是你三個人都不能夠阻止到他，即是我就覺得，即是你說如果純體波的角度，哇正、當然啦，他跟斯朗去比較，斯朗是勤力， 是 走位去配合，但是美斯呢全是用他自己的技巧啦，身體質素啦、腳下功夫啦，加上其他的隊友的配合、哇，所以我真的覺得今年巴塞都幾微妙，微妙是歐聯的微妙，不是在西班牙。 因為一隊巴塞羅那，一隊巴爾慕尼黑，就始終現在給人感覺是真的勢如破竹地帶上來了，稍後可以講講拜仁的，那就先講西甲吧。 不用說， 皇家麥德里就剛剛也都贏了，在作客情況贏了伊巴，就靠這個巴里和斯洛納度的入波，就拿27分就排在第三位，那麥德里體育會就29分排第二的。榜首咧係巴塞羅那33分，係拋離次席馬德里體會4分嘅，咁啊未算太遠嘅距離嘅，仲有三分二嘅球季仲要繼續，咁啊再拭目以待啦。最緊要而家呢一刻咧，馬德里體會同埋皇家馬德里咧就唔好俾對手拋離得太遠啦，如果唔係要追上嚟就好困難噶啦。咁啊去到榜尾形勢咧就反而仲精彩嘅，因為利雲特咧。同埋呢個馬拉加拉斯帕馬斯咧就十分咧就同分嘅，守住第18至20位。咁格林納達就多一分17，希航、皇家蘇斯達15、16，其實相距只係兩分啫，同榜尾嚟講係好緊湊嘅，成個反差係。咁仲有呢個華麗簡奴啊，同埋基達菲啊13位，即係其實由第13位至第20位咧都有機會降班。但係當然啦，要睇下本身嗰、那個。球會的實力上咧係紅紅口啦，有些球會譬如好似等於而家英超聯咁樣，車路士，你睇就算佢排喺邊個位置啦，到你都唔相信佢會降班嘅，基本上係。咁啊西班牙波就講到呢度到此為止啦。咁啊去到意甲啦，意甲咧就本身就好緊湊嘅，喺呢幾場近呢幾依幾個禮拜賽事啦，每一次聯賽榜嘅形勢咧都有唔同，但係咧喺呢次錄影入邊咧就榜首大戰國際米蘭同埋呢個拿波里咧就仲未打嘅。咁啊，就可以講部分嘅賽果出嚟先啦。咁啊，費辛隆尼咧3-2贏咗呢個維羅納啦，以拿就1-2贏咗呢個卡爾比嘅。咁啊，羅馬咧就輸咗俾亞特蘭大喎，竟然喺主場度。咁啊，AC 米蘭4-1贏咗森多利亞。咁啊，拿波里同呢個國際米蘭未打，就祖雲達斯就復甦咗3-0作客贏咗呢個巴勒莫。咁令到佢而家暫時聯賽榜嘅形勢咧，就費倫天拿。拿波里、國際米蘭呢三隊波未打嘅，肯定要今晚先打嘅。咁羅馬打咗噶啦，就輸咗噶啦，就27分守住第四。咁祖雲達斯就應該上翻英國，應該見到個位置啦，24分去翻第五。AC 米蘭都唔錯啦，23分去住第六。咁啊，而家就睇個形勢上咧，就一啲傳統嘅勁旅應該全部上翻曬應該前列嗰個位置嗰度噶啦。反而俾人哋感覺唔錯嘅球隊，譬如拉素啊、基爾和嗰啲咧，就每況愈下跌翻落去啦。咁啊有都係要睇下今晚嗰場波邊隊上榜首都未料可料。咁我就個人偏向睇好就較為拿波利強好少少嘅，因為拿波利本身今屆嗰個進攻火力就幾強嘅，所以我就尤其希古恩啦，基本上係。 係。 咁我較為睇好呢個拿波利啦。咁另外反而就係嗰、那個費倫天拿雖然作客啦，就隆斯索羅啦，就但係佢本身應該唔係太差嘅，要取勝對手嘅話。 明白。 咁我仍然都係拭目以待啦，留翻禮拜五嘅先啦。咁反觀咧，拜仁慕尼黑咧就喺德甲嗰度嗰個情況上咧，就一枝獨秀就緊噶啦，基本上係。咁而家就睇下佢係出嚟係帶出咗幾多分啦。咁剛剛咧 拜仁慕尼黑咧就2-0贏咗呢個哈法柏林啦。咁啊，多蒙特4-1贏咗呢史特加。咁啊，第一位就係40分嘅拜仁慕尼黑。咁啊，以8分嘅差距咧就領先緊多蒙特，就第二位32分。咁和夫斯堡咧本身今呢場波嘅就0-0就打和隊，逼和隊對手啦。打和過一元延和，基本上係就排喺第三位25分，就同多蒙特又有個距離。 嗱， 睇波最慘就係咁樣噶啦，根本上係完全斷開幾截嘅，冇曬依一個競爭力，反而係第三、第四爭歐聯位啊，哈法柏林啊、利華古信啊、漢堡啊呢啲咧，就同和夫斯堡就有呢個3分嘅差距啦，3-4分啦。咁啊，仲爭下歐聯職位啦，喺呢一個嚟講啦，咁啊講過好多次噶啦。喺呢個歐洲球壇入邊，而家目前呢個情況咧，每一個教練都好羨慕哥迪奧拿呢個情況，喺呢個聯賽。歐聯啊，佢可以早早帶出，而可以排咩陣都得噶啦。佢近乎係可以係 嗱，又咁樣睇啦。當然啦，即係你話講笑啫，即係個個都梗係第一隊當老肯啊， 係 大緊頭。仲有好真係好奇怪嘅、 嗯， 即係佢同多蒙特就相差8分啫，但係大家真係唔會睇到佢對和夫斯堡原來爭15分。 係 如果係同即係同大家踢，大家長到咁長啦。爭十五分嗰個比較咧，即係我諗大家球迷去諗一諗，即係話點解會咁咧？ 係 你話係咪其他球隊放軟手腳咧、嗯？絕對唔係。 係 而係話而家人哋話拜仁恐怖嘅地方咧，即係話佢有好優勢好優秀嘅前鋒。 係 而嗰啲優秀嘅前鋒咧，係有幾種陣式可以配合。 係 而嗰幾種陣式嘅配合咧，唔係一場一場計，佢係半場半場計。甚至是1/3計，即係話佢會發覺，即係哥迪奧拿，當然啦，即係成日都講笑，哥迪奧拿係一個好幸福嘅教練。係咩叫好幸福嘅教練咧？就係佢未受過嗱，人哋講嘅嚇，即係我都覺得其實唔係嘅。哥迪奧拿以前係一個好優秀嘅中場球員。 係啊，冇錯。 咁呢個係有佢個實戰嗰個經驗。當然啦，作為一個管理球隊，而家。是不是好似以前我哋舊式咁，即係話我話咁做就咁做，絕對唔係。 係。 而我哋去即係作為我去去睇哥尼奧拿咧，其實佢有佢自己嗰種沉著去應付嘅。 嗯。 呢個咧就講點解嗰陣時佢離開巴塞，而喺美國生活咗一年，啲人話啊你唔使做啊咩咁，原來佢唔係之後咧佢登陸咗拜仁慕尼黑。得個訪問佢，佢講佢話佢呢一年咧，佢其實唔係，佢一年裏邊咧喺美國咧睇咗好多百場足球。 係， 咁而佢係分析我嚟做咩咧？佢係話佢唔係知道啊點解唔去拜仁？唔係，sorry， 點解唔去曼城？點解唔去車路士？點解唔去曼聯？佢而選擇去拜仁咧？ 係， 佢話佢因為佢了解過拜仁，佢當時嚟講喺佢之前嗰個教練。都已經將拜仁咧已經係三冠王攞咗好多成績。點解佢話佢都要入去？因為佢覺得有好多嘢，佢覺得拜仁係可以配合到佢嘅理念。嗰、那個理念係咩咧？佢之前喺巴塞掌握嘅西班牙式嘅巴塞式訓練，但係佢都覺得唔夠嘅。 係 佢覺得持球走波交波走位唔係日後嗰、那個踢波趨勢， 冇錯。 佢係需要咩咧？係有啲咩球員，佢要去做啲乜嘢？而當然啦，大家你會睇到仲有拜仁去買球員咧、嗯。我之前嗰幾集我都曾經提過一樣嘢，佢唔係好似你求其我揾下邊個啦，喂佢 OK 喎，佢唔係嘅，佢係有一個拜仁有一個教練團啊。佢係全世界嘅，好似10多人我唔記得咗。佢一個自己球會嘅，佢唔係聽嗰啲經紀講嘅。佢自己有一個團隊，佢係愛嚟去咩咧？揾佢去配合。 係。 重要，佢要配合佢自己嘅青訓。 冇錯。 咁喺呢啲情況裏邊咧，其實當然啦，我哋好似有少少哇！你帶咗咁多分，好冇好悶啊咁。其實如果你話作為哥迪奧拿咧。佢真係唔係睇德甲噶嘛，佢係睇歐聯噶嘛，同埋舊年佢係咁樣即 係 情況。咁即係作為一個有要求嘅 教練。其實我想講少少一樣嘢，有即係之前有個朋友同我講，佢話：你同我講講個小朋友啦，佢成績跌咗。咁我話：跌咗咩啊？佢次次都考第一嘅，今次喺期考咧跌咗第四。我突然間講：我話咪 OK 咯，我跌咗第四，咁佢稍微再咩，佢咪第三咯。 係， 你咪有個進步空間。 冇錯， 就話你話如果唔係佢猛下下拉住佢第一，喂。你知啦，即係嗰種壓力，球員有壓力，教練有壓力，大家都有壓力。但係咧，嗰年奧蘭就好啦，佢適當地調整，佢要令到我知道我而家咁樣係咩。但係佢要睇歐聯，即係佢會睇更加高嗰個層次。即係我哋希望大家即係去瞭解，就唔係話喂嗰年奧蘭，真係好啦，嗰樣嘢其實佢好辛苦，大家都唔知道。我諗佢真係而家我哋喺度講緊波，佢喺度。準備緊歐聯， 因為你嗱，譬如好似講少少哥德奧拿啦，就佢有多人去教巴塞嗰陣咧，啲人就話你有美斯啫嘛，你有恩尼斯達，有沙維，你梗係好易教啦。但係當佢而家離開咗巴塞，嚟去到拜仁慕尼黑嗰度咧，佢亦都可以踢得翻呢隊好似巴塞當時嗰個踢法，佢都冇美斯嘅喎。 係啊， 但係遲早一個強勢，即係佢喺短短呢四五年之間，由佢轉型做唔係轉型啊，由佢做教練呢個成績嚟講咧，就其實好短，好短時間已經建立到佢一套個人嘅戰術理念同埋個人風格。嗱呢樣嘢係快過摩連奴，摩連奴都需要經過助教或者一段長時間先去到一頂級教練呢個位，而佢幾年內。佢係對於球隊管理係或者戰術概念係一個好強嘅嗱，好似費格遜咁樣，佢強於即係雖然有啲人中意費格遜，我亦都係佢曾經嘅追隨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費格遜最厲害唔係喺個戰術嗰度，係喺個管理度， 冇錯。 佢個管理係厲害在邊度咧？就因為佢知道自己冇可能我由球員踢波去到我六七十歲，係你要緊貼住現代足球嘅脈搏。佢係最強就係喺個教練團，你見到費格遜係喺個教練團入邊咧，係每五年一個過度更換一次嘅， 明白？ 就同呢個世界足球接軌嘅。嗱，佢戰術嘅嘢佢下放，佢就係決定嗰場波係出邊幾個球員。但係佢又善於個管理，點樣令到曼聯走得更遠？而哥迪奧拿比費格遜更強一樣嘢就係話管理啦、戰術啦，自己諗埋嘅，直情係呢個就係佢最強嘅個強項喺嗰度。咁啊，有冇咁啊？如果 keep 住落嚟咁嘅氣勢上咧，咁樣帶著正常嚟講咧，喺今屆雖然係早得滯啦，就係好大機會再度攞呢個德甲聯賽錦標，毫無疑問嘅係攞唔攞到歐聯啊？又或者喺德國杯嗰度能唔能夠走得更遠啫？ 明白 嗱，咁去到呢一度啦，就暫時到此為止啦。去翻到香港波啦，咁今個咧星期嘅香港波咧就好多議題嘅，每一場波都有話題。咁啊，陣間留意香港波嘅時段啦，陣間見。 OK。